么如果是沿着民族文化线游览呢，以环形水系青龙河作为民族文化轴，感受南北方的河文化的多元性元素。那这里呢还有很多美食，比如说滦河红鲤、滦州蜜瓜、东路花生、艾灵饽饽、麻叶馒头，还有棋子烧饼等等。那么想来滦州古城呢，交通其实也是蛮方便的。如果是自驾车的话呢，走京沈高速，在唐津高速转205国道就能够到达古城了。火车呢，乘火车到滦县下车，然后打个车，10块钱左右就能到达景区。另外呢，景区内有客栈和酒店可以提供住宿，客栈呢大概50块钱一晚，条件还不错。滦县古城呢紧邻着滦县的新城，在新城内还有很多快捷酒店，其实价格也都不贵，还是蛮方便的，选择也是比较多样的。从滦州古城回来，我们去往天长古镇。天长古镇其实就是你心里住的那座古镇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古城，收藏着所有的美好和残缺。而天长古镇从宋代开始静守太行数百年，只带你去探索。明清时期的城垣，230多年历史的街山书院，最完好的四合院，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历史的久远，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，回到了繁华似锦的宋代古城。那么天长古镇的门票呢也是免费的，这一带呢离山西很近，当然则是以面食为主了。虽然这里的手艺未必有大城市里做的那么精致华美，但是在古城能够品尝出不一样的味道，散发着别样的古韵风情。来到这里呢，特别推荐大家去余家石头村，还有苍岩山以及大良江村。 始终就是在天涯，剪不断嘲笑的牵挂，回不下那纠缠的誓言。英雄情长，天真繁荣，白马轻狂，红颜如花，流水朝暮，爱已不长。一段血雨天下，不在乎当时繁华，都逃不开命运挣扎。 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广府古城。广府古城是中国的太极之乡，被称为活雕塑的杨氏和武氏两大太极门派呢，都发源于广府古城。广府古城建于2600多年前的隋末。护城河里千年的水波依然荡漾，一边骑着车纵览城池的美景，一边想着当年赵王的马车穿越在这里，真是惬意至极。这里的进城门票呢是65块钱每个人，包含红济桥、杨露禅故居还有城墙。如果要登古城墙呢是每人20元，南门观光电瓶车是20元每人，西城楼出租自行车15块钱一小时。那么这里的特色美食呢就是全驴宴了，包括功夫驴、驴肉火烧等等，还有永年酥鱼，是以野生的小白鲢制成的最为正宗的酥鱼。下一站带领大家去往鹤颈古城，藏着长城的古镇只此一处。鹤颈古城阁楼只有80平米，却能在建成400多年之后多次防御外敌，堪称古城里的长城。鹤颈南街一处400多年历史的老商业街，游走其间仿佛又回到了古代。古城并不算太大，一天便可逛完，但是会让你流连忘返。牵挂。 家福里，幸福已经满发。看着今晚老老的月光，我们盯着渐了旧时光，那种浪漫酿成了沉默，就让回忆躲着你藏。看着今晚老老的就把心门带上，那时不懂爱像弯弯月亮，会永远勾住心不放。他很记忆 那么这个古城的门票呢也是免费的，这里有很多特色美食，比如说武安拉面、二毛烧鸡、码头天福酥鱼，以及老槐树烧饼、锅巴火烧，还有菊花包等等。那么在古城周边呢还有一些其他景点也可以推荐给大家，比如说金娘湖。沿鹤进镇的省相国道向西北方向行驶13公里，就可以到金娘湖景区了。著名的景点包括有鹊桥、一线天和宋祖峰。另外呢，就是七步沟，从金娘湖开车，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七步沟景区。这里有著名的景点彩云阁、罗汉洞、清音瀑以及桃花岛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行走去寻找古城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感受梯田之韵、花椒之香、石头之奇、水道之美。是的，下面带领大家去往王金庄。 王金庄是一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，走进它就像走进了令人称奇的石世界。这里石街石巷，石房石院，石碾石磨，石桌石凳随处可见。王金庄的民居保存了明清石头房子的特色，现存600多栋，4000多间，建筑面积达到了25万平米。石板街经历代的扩建，最长达到了2000多米。在这里，每条巷子、每个院落都散发着悠悠的古韵，丝丝缕缕中都透着沉重的历史质感。走在清晨黄昏的小巷中，石道上光影可见，这真是石墙表老旧沧桑，石门内驴鸣犬吠，石烟囱炊烟袅袅，石巷中话絮家常。那王金庄的门票呢，也是免费的。而这里的美食呢，大家可以上山摘瓜果，下河摸鱼虾，石屋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味，石板路上去感受古朴的石头文化。而在王金庄的附近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景点，比如说挖皇宫。位于歙县县城的西北10多公里处的凤凰山上，是4A级的国家景区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而清泉寺呢，位于歙县东南15里的石岗村南，寺东有泉水，出自石壁间，原有二泉，一名甘露，一名玉液，甘美清香，因名清泉寺。 我早就发现